教练员也一样，老队员在场上，教练可能更放心一些，包括在下面平时生活的一些其他事情吧，都是，我觉得算老队员能在队里，能协助教练做很多工作，对。 嗯，是。张帆肯定也会继续的关注中国女篮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这个表现啊，到时候我们看完球之后有时间再来详细的聊好吗，帆姐？ 好的， 那咱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感谢北京女篮的原队长张帆，也是中国女篮的这个前队员，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好，谢谢。 这边刚刚连线了张帆啊，张帆这个人很谦逊的，真的他作为这个球场当中的所谓的蓝领啊，在场上这个防守非常厉害啊，抢断和篮板是曾经张帆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两大数据啊，经常能在联盟当中是数一数二的。而这一届中国女篮当中有很多有天赋的球员，但是我觉得张帆他这一股劲儿啊，中国女篮一定得有，也看到了这届中国女篮是有的。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教练带出来的， 一 个师傅带出来的 啊，没错，说的就是徐立民指导。好，我们这边刚刚给各位连线的两位重磅的嘉宾，一位是中国女篮的名宿宋晓波，还有另外一位是原北京女篮队长，也是中国女篮的前队员啊，张帆。这两位都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接下来咱们进入一点点资讯，然后再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吧。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奥运会的相关资讯。东京奥组委抗疫措施新闻发布会上是发布了一条消息，今天又有12名奥运会的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有两位是从海外入境居住在奥运村的运动员。东京奥组委主运行中心负责人中村英正表示，一旦测试结果呈阳性，被感染者会被立即送往奥运村之外单独的酒店房间进行隔离，并立刻追踪其密切接触者，尽可能来降低传播的风险。自7月1日以来，截至目前，东京奥组委共通报87名奥运会的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由于疫情防控的相关原因，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在明天晚上空场来进行。 那关于这个东京前方的情况呢，我们马上也将会连线我们的记者齐良博和李维，也听一听他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现在导播示意电话已经在线上了，马上连线。李维你好。 我是 小齐，你好。没关系了，反正你俩是在一块儿的，对吗？ 对，我们在一块儿啊。 今天是抵达东京的，应该算是第二天了吧？因为昨天是深夜抵达酒店的，今天过了一整个白天，感觉怎么样？ 感觉这个东京这面就是奥运的氛围还是比较浓重的，因为我们昨天其实应该说是今天凌晨啊，抵达到这个东京，正式的办完所有手续出关。整个过程持续了也是很长的时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东京整个这次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那么我们从下飞机就开始填各种各样的单子，多到就是那有厚厚的一沓的这个内容，包括很多像疫情防控、你的健康情况，包括你的采访目的、申报，包括证件激活等等，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到我们正式的这个入关，就是走出这个机场的这个就走到机场大厅这块，基本上应该是历经了差不多5到6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之后呢，我们是由统一的媒体大巴把我们拉到一个这个相当于叫中转站，然后再由一人一辆这个泡泡出租车，也就是说这个出租车只是给负责服务这次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参与者，像媒体啊、官员啊等等，外界是跟完全隔离的，然后把我们送到了这个酒店。酒店之后呢，登记的相关信息，包括这些核酸检测，也是这个就是要采集这种唾液的这种样本，也是非常周密的这么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这是防疫是点。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这次应该说日本的这个文化方面，在东京奥运会期间还是有一些这种比较好的传播，因为我们虽然现在还在隔离期间啊，没有跟外界有太多的，就没有去出到酒店以外，只是机场酒店，在机场上基本上看到一些这种。我们小时候日本动漫的一些这种文化呀，像任天堂的这种这个超级马里奥系列啊，包括一些可能感觉像是童年回忆的一些东西，就都是在 无时无刻不宣，就是就能感觉到，一看这个就是日本，这个东京应该说应该有的一些这种东西，然后当然也会配上一些奥运的这种 logo， 所以说这方面这两个方面是我感触比较深的。 嗯，那接下来你们这个安排是在酒店进行隔离是吗？ 啊，对，按照这个东京奥组委和这个国教东京奥组委的这个要求，我们是要隔离3天，昨天算是第零天，那么今天开始22、23、24。我们将接受3天的酒店的这种隔离， 就在房间内进行吗？ 没错，是在房间内进行，然后会每天都有奥组委的人来上门进行这个唾液的这个采集，然后这个他去做这个核酸的检测，3天都是阴性之后，那么第4天，也就是7月25号，那么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此前提供的行动计划去采访这个预约啊，提前预约去采访相应的这个比赛的项目，包括主新闻中心这些，是我们之后可以活动的范围，允许之内我们是可以动的，但是这3天我们只能在酒店的房间里进行隔离。 嗯，好，那这3天在隔离的时候你们会关注哪些东西呢？ 我们重点就是关注一下这个，一个是和前方的一些已经提前抵达的媒体的朋友，包括一些同行去进行一些这种交流，了解一下前方大概这个主新闻中心的一个运行的基本的这种机制。另外呢，就是说到明天这个开幕式的一个重头戏，那么我们也会在像他官方的这个网站，包括他的 info 内容里头去找一些我们官方公布出来的一些这种信息，包括一些重点的内容。另外就是需要关注我们中国这个运动员的一些这种重点的比赛的这种情况，然后以及最新的一些动态。 嗯，小琪，你的舍友在旁边吗？ 我的舍友在，稍等。 嘉 萌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维你好，作为一个采访了多届奥运会，并且采访过很多世界级大赛，包括世界杯这样的一位老记者哈，这次到了东京，目前为止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对，就像小琪刚才所说的，这次确实比较特殊吧，因为之前到了之后就要马上展开采访，去看训练，去看这个开幕式之前的一些这种发布会啊或者介绍，但是这次我们没办法，现在按照要求正在这个酒店进行隔离，我们只能通过这种网上的一些消息，包括我们和我们的同行在沟通，了解到现在东京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是按照21号到达这个东京来计算的，因为有的同事可能同行嘛，他们是在有17、18号就来到了东京，他们已经结束了这个3天的隔离。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从他们那儿获取到一些新的消息，也把我们了解到现在东京的最新的情况、最现场的情况嘛，告诉大家。确实呢，他们也是了解到现在我们中国队的这种备战是非常的充分，应该这几天啊，连续比如乒乓球、比如体操，包括举重队都在进行着很好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赛前最后的这样一个备战，尤其今天他们说到举重队，那举重队这次也是承担着很大的一个任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次举重队应该说实力是非常的强劲，确实在很多项目上都有争取冠军的好成绩的这种机会。那当然了，明天就开幕式了，开幕式之后第2天我们就会关注首金，那首金是射击还是举重，可能这两个项目都会为我们中国队带来第一块金牌。如果时间上说的话呢，射击可能机会更大一些，那如果说射击这种意外啊或者说情况出现的话，那举重可能会在晚间的时候为我们带来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所以说现在这两个项目是我们中国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当然了，对我们来说稍有遗憾吧，这个比赛的就是第一天的这个比赛日我们还在隔离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吧，通过我们在日本的这些观察和同行的交流，能够把这个日本现在的情况，包括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情况，能够更快更及时的告诉大家。 好，非常感谢李维和小琪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消息，保持联系，再会。 好，再会。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啊。这个体坛夜话，我们时间在奥运会期间是晚上的9点到10点半，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还得是连线啊，这一个连线比一个更加的精彩，或者是同样的精彩啊。因为接下来这个领域呢，我是非常的好奇啊。作为一个文科生啊，我一直对理工科有一种向往啊，觉得。说实话挺高大上的，无论从载人航天也好啊，亦或是这个各种高科技的这个手机啊等等的，我都觉得很值得研究啊。同样啊，在奥运会的这个转播当中，我们看到各种先进的技术都投入到其中了。奥运的转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还真得问一问我的同行啊，问一问专家了。接下来马上来连线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我的同事郭威，正在东京。郭威你好。 哎，您好主持人。 郭威这一次是带着重要的任务去的东京的啊。这个据我了解，这一次你的团队将会制作好多个项目的这个信号，而且是国际信号。你制作的应该是乒乓球的信号吧？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你的任务吧。 好的，我们这回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团队来到日本转播各种项目，我们负责的是乒乓球项目。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其实不光有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成员，还有像中央台、上海台、广东台、山东台以及一些其他的转播机构的人员都来到了东京。因为这乒乓球毕竟是一个大项目，而且我们一共有4张乒乓球台会同时制作转播信号给给全世界的国家来收看。 嗯， 来了大概有一百多人的大团队吧。 哎呦，挺大一团队。当然了，郭威，你这边分到的应该是制作乒乓球的这个公共的信号。那乒乓球运动呢？在中国体育，尤其是这个奥运会的这样的项目当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一个项目。另外它的这个转播，其实乒乓球运动有它的特点，球速非常的快，而且呢比赛的这个不确定性很强。再有一点呢，就是比赛有可能拖的时间会比较长。想问问郭威，在转播乒乓球的这个时候啊，制作信号的时候，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呢？ 对，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转播乒乓球基本就是从比赛本身来说，就是球速快，然后球的这个线路变化多，然后就是比赛时间长。那么我们对转播人员的要求基本上可以说是在每一场或者就每一个场次比赛之前尽量的少喝水，因为会影响到后面转播当中的时间安排。对，这个其实是对人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曾经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最长一次转播了将近4个小时的一场比赛，就是人员是完全不能休息的。 是，而且就是这个乒乓球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就是你们如何来追踪这个球路，是不是也很重要？就是必须得，像是你，我猜啊。应该乒乓球打得不错吧，或者说你至少作为 看乒乓球，每个队员的什么球路啊，中国队这些这个明星球员啊，你应该是比较熟悉吧？ 对，就是为什么这个奥运会的乒乓球项目要让中国团队制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首先嘛，当然是因为我们的乒乓球成绩很好，其次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少有人说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乒乓球的， 嗯， 所以就是所谓一个叫所谓的这个球感，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对乒乓球的球感就非常好。然后我们在转播乒乓球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就会对很多的线路啊、动作啊会很熟悉，然后就会去预判到很多情况的发生，也就避免了比如说转播当中把球给丢了，画面里边没有球了，或者人突然跑出去了，这种情况就会很少发生。 嗯，是，所以确实这个是一个技术活啊，我们也提前的祝愿郭威啊，也是作为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技术团队的一员啊，希望你能够展现出超高的水平啊，给全球的观众献上非常好的这个信号啊，同时也祝你在东京一切顺利，咱们有时间下回再聊，好吧？ 好的，谢谢主持人。 哎，好的，再见。啊，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真的是很辛苦啊，都不容易。 我很想问你，为什么没有问他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 啊，这个还用问吗？ 哎，不一定啊。 是吗？ 万一人跨界呢？ 啊，你从他的语言表达感觉还是挺像文科生的，是吧？ 工科生吧。 啊，没准是文理大综合， 有可能 啊，什么都学过。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给大家再说一说啊，这个体坛印象最深的老将。为什么选这个话题？因为啊，关注到昨儿个的这个中国女足与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巴西队的啊马塔35岁，另外这福尔米加参加过7届奥运会啊，已经43岁了。所以说老将对一个球队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也不止这两位老将啊，奥运会其他的老将也非常的引人关注。 对，我们现在呢也花点时间来和大家一块盘点一下，奥运赛场上的那些老将哈。这个运动场上呢，可以说是不乏老将的存在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巴西女排的副攻线上的一位选手，叫做卡罗琳。 对， 她就是女排赛场上年纪最大的球员，但她呢却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巴西女排是挺厉害的，而且他们不缺少这种优秀的副攻。从2008年到2016年3届奥运会上，1985年出生的法比亚娜从年轻打到老，一直打到她退役啊。但是法比亚娜85年的，这真的叫老吗？啊，比她大4岁的卡罗琳现在呢，算是成功逆袭了。卡罗琳现在已经40岁了，我觉得这个40岁还坚持在赛场上打球的，那真的可以叫老将了啊！他和像冯坤啊、刘亚楠啊，他们都是同一期、同一时代的球员，现在呢却是巴西队雷打不动的主力副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能说明，这个巴西女排尤其是副攻线上可能人才有点青黄不接了。 总之人家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可敬的老将吧。另外要说的这一位，被称作是篮球场上的钻石啊，他就是斯科拉啊。为什么叫钻石呢？是斯科拉，谐音叫四克拉啊，人家是四克拉的这大钻石啊。他现在呢依然是阿根廷队铁打不动的主力大前锋啊，跟一群啊，他都能称得上是侄子辈的这个小伙儿去打球，也不落下风。当然了，还有这刚才给您介绍的巴西女足的这个所谓的活化石啊，福尔米加。在1991年的时候，当时首届女足世界杯开始的时候，福尔米加那会儿就在巴西队了。另外还有这边看到了很多老将，其中最年长的应该是乒乓球的倪夏莲， 对，他都 58了， 是奔6的人了，而且这个还在坚持。他对面的这些对手们，就从可能是同辈啊姐妹们，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女儿辈们， 是 再慢慢的可能都变成了孙女辈们了。 没错啊，这个他也是卢森堡海外军团的一个奇迹了啊。最后一个给大家说的，那必然是这个丘索维金娜啊，这位体操界的祖奶奶啊，48岁的年龄，第8次奥运会啊，确实是太厉害了。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连线好了下一位的嘉宾，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我们把宋翔请到节目当中。宋翔你好。 哎，主任好。 宋翔，今天我们聊到体坛印象最深的老将， 这个必须得说一说篮球的老将，在奥运会当中也有。首先咱说说中国女篮吧。中国女篮当中现在这个年龄段应该说是非常合理啊，老中青搭配的。能说上老将的，我觉得原北京女篮的队长邵婷，也是现任国家队女篮的这个队长她应该算是一位老将了吧。 对，确实是应该算这支队伍当中的老将吧。因为我们觉得邵婷其实年纪呢也不算那么大，但是呢在这支队伍当中确实是一个老将的作用跟这种角色。因为这支队伍呢这个老中青三代结合啊非常的合理。邵婷在这队伍当中扮演的角色呢应该说是一个主心骨，并且呢是一个精神领袖。因为呢这些年当中啊邵婷在这支女篮的队伍当中从低谷到这种逐渐的恢复元气到逐渐的向上攀爬她的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我们一直在说邵婷的她的轨迹，她的成长轨迹是一个中国女篮女子篮球的一个标杆。她的这种大学的这种生涯之后变为了职业选手，并且在学业跟这种打球之间做出很好的平衡。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一直推崇的一个培养方式，特别是在女子篮球这块。因为我们知道女子篮球呢她应该说受关注度比较低，但是呢产出的这个人才比较的好。我们更多的对邵婷，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种场上的作用，而且他我觉得给这支球队带来的这种积极的这种东西会很多。 是我记得多年以前我采访了这个中国女篮的名宿苗丽杰啊，这也算是一位响当当的老将了。他给我说一句话，我这现在还记得呢，说要成绩找女篮，奥运会的时候要市场，平时找男篮所以确实女篮尤其是在这一回五人制男篮缺席的情况之下又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想让宋翔给我们前瞻就是这个中国篮球这几支队伍你觉得这个成绩这一次包括状态会如何呢？三人篮球包括我们这个五人女篮。 女篮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整个的阵容跟磨合都不错，那我觉得有望在前四之内，而且在最近的一个排名当中，一个战力的排名当中，其实中国女篮也是在前四，我觉得这是符合中国女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现实情况。虽然说我们有一些很强大对手，比如说澳大利亚女篮，比如说美国女篮这样的这种强队呢，他们整体的实力要高于中国女篮之上，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机会，而且我们在之前的无论是一些世锦赛或者说世界杯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过这种战胜强队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些的积累以及这些备战的一些过程，我觉得中国女篮很充分，所以他们的奥运会前景我还是比较看好的。三篮球呢，我觉得也有区分。男队呢，虽然我们看到虽然有胡金秋，虽然有这个高诗妍。CBA 的一些名将来这个加入啊，使得他们整个的战力啊，这个整体的实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呢，强队比较多。之前呢也采访主教练刘震啊，他说呢，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主要对手呢包括欧洲的六支球队，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三人篮球在男队这块呢，我们的面对的这种竞争性啊会很激烈并且残酷。女队这块呢，其实我们的给予的期望值会更高一些，因为女篮呢曾经在2019年世界杯上夺冠但是呢当时的那支队伍呢当中只有一名的球员，现在呢是在奥运阵容当中。这两年当中呢中国三人女队呢经历了一个大换血。你可以看到确实他们的整个阵容也是不断的磨合，所以我们有一定的期待值，但是我们其实也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宽松的环境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承载了很多压力，因为你刚才提到确实五人制篮球男篮没有进入，这个呢确实让其他的一些篮球的项目，比如说三人篮球，比如说中国女篮背负着更多的成绩的压力，或者说更高的关注度跟他们的一个责任感。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中国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中国的这个几支篮球队伍其实他们会有一些突破的成绩，但是就看他们临场的表现。那我其实想多说一句你刚才提到这个老将，尤其是你刚才提到这个丘索维金娜，我记得在几年前的时候当亚运会的时候我还真的跟丘索维金娜进行了这个采访，当时提到了 很多的他一些的过往的细节，比如说他曾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说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得白血病的儿子啊，这个努力的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啊，获得更多的奖金啊，去治疗疾病。实际上呢，在当时呢，他也说他的这个儿子的疾病呢，得到了很好的这种治愈。同时呢，他也说他为了延长自己的这种职业生涯，很多的东西，比如他最爱吃的巧克力，他一直都没有吃。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出一个母亲，伟大的母亲，他为了自己的儿子一个牺牲跟奉献，并且我觉得这样的老将，他们的在这种奥运会的职业生涯舞台上，他们展现了另外的一种光芒。 宋翔你好，我是夏萌，很久没见了。 夏老师， 宋翔你好，你刚刚也说到这个老将啊，其实真的很想去聊一聊这个中国男篮在奥运赛场上的老将，但是由于今年这个东京奥运会很可惜啊，也很可气，中国男篮没有最终能够进入，那我们就聊一聊这个世界篮球赛场上，世界男篮赛场上的这些老将吧。在比如说在这个阿根廷队的像斯科拉，还有这个加索尔，西班牙队的加索尔啊，他们也都是男篮赛场上知名的老将级的人物了。你在过往采访这个一些篮球赛事或者奥运赛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男篮赛场上的老将给你留下过深刻印象的？ 好，其实你刚才提到这老将，他们已经都是41岁了，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姚明曾经跟斯科拉跟加索尔同场竞技过，也是41岁，但是他们现在的角色发生了很多的不同。我们提到斯科拉，其实我对于斯科拉最深的一个印象，其实是他在当年效力 CBA 的时候，当时他加盟的山西队，我曾经采访，曾经他的队友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事情，让我对这个球员有很大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就是说他说斯科拉在 CBA 打球的时候，他为了保持自己的体能或者说自己的体重，他每顿饭的去食堂去吃的时候都要带一个秤，他 精确到这个程度， 对，他会严格按照体能师给他的一个精准的一个这个分量来计算每日的摄入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为什么他能够有如此长的或者是如此高的一个职业生涯，我觉得跟他的自律，跟他的这种对于自己身体的保养，对于身体的管理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是，确实老将都真的不是盖的啊。也希望宋翔未来多多跟我们连线，未来多说说篮球方面的事儿。好，再见宋翔。 再见。拜拜。 好，我们体坛夜话第二时段马上就要进入到片花和广告的时段啊，第三时段10点过后，咱们一会儿来重点的来说一说国安将会有两位神秘的嘉宾，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见阴，偏北风1-2级，温度在24到27摄氏度之间。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教室宜户外晨练。 明天白天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篮队员邵婷，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体坛夜话，足球篮球各种球，听听夜话啥都懂。康乐，该你上场了， Come on。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啊， 是 这个歌词也是格外的打动人心， 没错。 但是今天这个比分呢，就有点，同样也深入人心啊， 有点扎心呢。这个比分是 回顾一下比赛吧，咱们 是各位又重新回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啊。我们体坛夜话节目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是特别节目的形式，时长就很特别，从晚上9:00到10:30。那么之前一个小时我们已经说了一个小时的东京奥运的事儿了啊，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有朋友认为是国安的事儿，必须得多聊一聊。 对，所以这个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重点去关注北京国安今天下午的比赛。今天下午是中超联赛第7轮，咱们在苏州呢是以0-2输给了长春亚泰。关注一下整个赛事的一个过程。上半场国安攻势不断，张玉宁和王子铭相继制造威胁，李磊禁区内抢点更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亚泰这边呢稍显被动，但是凭借着谭龙快速快攻中低射这个快攻当中的一个低射啊，进球取得了领先。国安这边呢将于洋、于大宝换下，派出了巴坎布，一时对亚太禁区展开了围攻，但是巴坎布的禁区内攻门呢还是被这个石孝天给封出了。怎么听着有点像昨天的中国女足哈，这个一直都在和这个横梁和这个 一共打4个横梁门柱 立柱都是过不去哈。替补登场的这个杨超生呢反击中赢得了任意球，孙杰在门前混战当中捅射破门，也将比分扩大，最终这个比分就定格在了0-2。 而另外一场下午场的较量呢，天津对阵的是申花，开场第3分钟阿德里安接吴曦送球头球首开纪录，第8分钟巴索哥横传，金信玉禁区的弧内直接推射上角再下一城，第18分钟赵英杰接到了巴顿的传球禁区之外，世界波怒射追回一分。半场申花是2-1领先天津，而第92分钟曹云定左路任意球开出，于汉超前点抢射皮球弹地之后进门，最终申花是3-1拿下了天津金门虎。当然今天下午之前比赛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国安官方的宣布了球队的核心外援奥古斯托离队。那今天我们体坛夜话第30段就 必须重点要说说国安这场输球，0-2输给亚太，到底为什么输了？输在哪里了？怎么着了？这就是，当然还得说说奥古斯托的事儿啊。现在导播示意我已经连线好了足球报的记者刘翔宇，现在把翔宇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翔宇你好。 Hello，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翔宇，这个刚才我们这个背景乐啊，国安永远争第一啊，你给你听一耳朵啊。这句非常好，永远支持你，就是0-2的比分，这很需要支持。但是想问问翔宇，你觉得这个比分怎么打出来的呀？就是大家赛前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比分啊。 其实亚太这个队不好打，这个队的防守非常好，而且他的丢球是全联盟最少的。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下，国安控球为主，然后去打这种高压的这种战术，很容易被对手打成反击。那对手第一个球呢，就是利用反击，谭龙去进的球。当然，那个球，我觉得后防线上的球员有一定的责任啊。当亚太领先之后，这个球就完全进入亚太的节奏了。对方本身就是打一个防守反击的阵型，然后你国安呢，现在还是老问题，锋无力啊，就是。你能形成对对方的压迫，你有控球的优势，你能打个到对方禁区去，但是你最后的这一下还是差点意思。当你国安没有办法去追平比分的话，那可能亚太他的反击的机会会更多一些。然后当第二个球到来之后呢，73分钟，我觉得现阶段的国安是没有能力去扳平比分的啊。首先你外援外援现在配置并不是很强，然后呢，本土球员，尤其锋线上的球员，可能脚感并不是特别的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手防守又这么好，输球就理所当然了啊。总体来说，我觉得吧，这场比赛，我赛前预料到国安会非常难打啊，但是没想到能输，这个确实也是在意料之外。 是，就好像这个老虎掉水里了，是吧？这种感觉就是用不上力了，现在有点儿，当然了，我也观察到了我旁边的这个美女主播夏萌，这个看完比赛之后啊，好像一直是有点闷闷不乐的，夏萌，这回你遇到专家了啊，是不是能解答一些你的疑问呢？ 我就想知道这个刚刚一直在说这个锋无力啊，确实现在国安因为受到了双线作战的这个困扰，那么中超的联赛呢还在继续，那接下来的这些比赛还是必须要去面对的。那既然我们今天面对亚太这场比赛已经踢成这样了，那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国安在尤其在锋线上的排兵布阵，翔宇你觉得国安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夏萌所说的双线作战的意思应该是说这国家队也有着一些队员国脚啊，未来得参加国家队比赛啊，还有联赛啊，这个是不是怎么回事？翔宇给我们解读解读吧。 首先说人员变化，可能性非常小啊。国安现有的人员就这些了，然后这两场呢，国安都没有运动战的进球，即使能派上人都派上去了，只不过是球员现在状态不好。你说机会也打出来了，但是你就踢不进门里去啊。李磊还有一脚踢到横梁上。这个有时候是状态，有时候是运气的问题。现在咱锋线上主要依靠的是张玉宁啊，然后包括这两场吧，都和他搭档是王子宁，状态都一般。然后巴坎布呢，过往我们依靠他的更多的是他去拉开空当啊，他去跑位啊，他去撕扯对方的防线啊，他的射门从他加盟国安以来就不是特别的好，巴坎布啊，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呢，还没有恢复到，我觉得60%都没有恢复到。你说人员安排，我觉得变化不大啊，最多的就是赶紧调调这些球员的状态，啊，多练练射门啊，利用虽然现在这个联赛比较紧，但是你有限的时间多让他们去练练射门去啊。 是，我记得几个赛季这个巴坎布打的来给大家一定的印象，快乐足球，快乐男孩。另外还有一个之前的印象，翔宇，我总记得巴坎布好像在天热的时候他发挥的就会比较好。啊，你觉得未来像巴坎布的有没有可能反弹一下？啊，当然也看到前一段时间巴坎布好像也是，表明未来就是不会继续留在国安队了。啊，你觉得呢？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吗？ 我觉得不会有变数，他离开国安肯定是一个既定事实，但是看什么时候走嘛。 应该会打完这个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现在想巴坎布会不会有所保留啊，就是毕竟可能是要离开国安了，然后赛程又比较密集，天气比较炎热啊，可能球员也会有想法，千万别受伤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的状态可能调整会相对比较慢一些。当然我们还有另一个期待啊，就是比埃拉。比埃拉现在在北京已经开始有球训练了， 嗯， 如果咱们的这个比埃拉能够尽快恢复回到赛区的话，我觉得对于国安的进攻这一块会有很大的帮助。嗯， 是，巴坎布这种感觉，我现在想用一个形容词，夏蒙，就是什么球他踢的是，啊，踢的这不是说竞技球了，有点像是养生球了，你看像不像？ 养生球也好，竞技球也好，我觉得恐怕还是不光是他一个人的状态不好，全队的状态，就像翔宇说的，可能都得调一调。 是，这个调状态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还不是说主教练想调就能调得过来，是吧？翔宇，有的时候这个你说队员们的这个状态，比如普遍都很低迷啊，前锋就是吐饼啊，或者就是快乐足球不进球啊，可能这个比利奇也会感觉到有些没辙啊，这个慢慢来吧。当然 有一位朋友，你看他在说呢，他说今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嗯，有疫情这个大背景哈，包括还有一些伤病，外援不归 啊，还有教练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吧，所以注定这个赛季呢，就是会让人失望。 嗯，这是永春堂药店的一个点评。当然，翔宇还想让你说一说今天的这个另外一个国安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奥古斯托啊，终于是官宣啊离队了这件事儿，与国安的缘分暂时是告一段落了。翔宇，你觉得奥古这个外援，如果你给他评价一下，他在国安的所有的外援当中，他能排在第几位啊？你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啊？ 我会将他排到前两位。因为从水平上来讲呢，其实卡姆特的水平也非常高，是大师级的。但是卡姆特加盟国安的时候，已经是在职业生涯的暮年了啊，最后的一个阶段。但是奥古斯托加盟国安的时候，他是正值当打之年，而且是巴西的现役国脚。并且代表巴西国家队去踢了奥运会和世界杯，而且有非常好的这五大联赛的履历，包括巴西的 MVP 啊，这些顶着这样一系列的光环加盟国安的。而且在他这效力这五年当中呢，也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实力其实是在中超的档位上的这个外援。所以我觉得综合来讲吧，我说是前两位没说是第一位，因为确实有卡姆特在那儿啊，但是考虑到这个奥古斯托是当打之年过来的，啊，还是这个两个人还是有可比性的啊。 国安这边反正说了一个这个活动话，啊，就说奥古你想回来的时候，还是给你保留位置，大概是这个意思。想你觉得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再续前缘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性非常小。嗯，因为这个奥古斯托是这个球队的核心球员，所有球队的战术体系是围绕他来打造的。如果说他现在离开的话，国安就会面临重建，你需要再去寻找一些核心球员。那当新的外援、新的核心球员到来之后，奥古斯托再回来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小了，你不可能再去打破原有体系啊。 所以，大家也在想说，奥古这个级别的外援离开国安之后，国安再想找到这个级别的，是不是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投入，整体中超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话？应该是不太可能吧，找到这个级别的翔宇。 对，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啊，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再找到巴西的现役国脚。 是，确实是，我记得当年是2016年那会儿，奥古刚来的，那个赛季刚刚是我跑这个国安啊，跟队记者，然后王毅是这个转播比赛啊，我们俩分工很明确。然后我记得国安来了这个外援啊，当时罗总说来了一个这个防守豁大的这个拉尔夫啊，还有一个奥古说特厉害，在这个巴西这个能力特别强啊。结果他俩来北京的那个当时就是我去接机的啊，其他媒体去的很少，不像现在就是很多网络媒体什么的啊。当时那一会儿哈，我记得就我们体育广播这一家啊，就我一人去接他的啊，当时印象还非常的深刻。当时感觉奥古啊、拉尔夫都很懵懂，一下飞机，没想到时间过得是这么的快啊！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吧，能够跟奥古再续前缘啊。尽管感觉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啊，但是也祝福奥古在巴西能够有好运。 好，感谢翔宇带来的精彩分析，我们下回再聊。翔宇再见。 再聊。嗯，再见。声音是我们的明星， 向着未来，哦，向着世界。好，接下来一会儿我们要连线，这已经有朋友点名了， 天音 必须得他来。 是我在比赛没开始进行前瞻的那会儿吧，就有天音就前瞻过这场比赛，那会儿都说他是什么毒奶，我还不信，这会儿我信了 啊。但是 前瞻就算了，反正接着赛后总结了，可以上天鹰了。 嗯，天鹰就是因为他对，我说实话呀，这场比赛你让100个嘉宾去猜， 可能都猜不中哈， 很难，就是胜负有可能猜不中，顶多是保守说，哎，这场是一个平吧，国安不好打，但是谁能想到是，输给亚太是吧？0-2输的，干净利落的输给了对手，所以这边也看到好多朋友这一说国安呢，都过来聊球了。金属音儿他说巴坎布快乐的时候不进球，现在不快乐了还是不进球啊，那到底 是真不快乐了， 快不快乐呀？啊，是 嗯， 是，那这个快乐男孩的意思，就是大家给巴坎布叫快乐男孩，反正就是不进球的时候，总之你说他在这个球队，也感觉到不进球，他到底快不快乐，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等一会儿问问天鹰啊。 有位朋友叫米说，哎呀，这会儿还是做好打保级赛的心理准备吧。这是你不能说悲观吧，只不过是就今天这场比赛看完之后所下的一个判断。 是。 也有朋友比较怎么说，比较乐观一些，刘丽就说后边的比赛咱还是用好现有的一些球员，巴坎布啊、比埃拉等等的，争取咱们进前四。 是。当然还有索萨啊，这个是三个外援，现在是排名掉到第4了啊，所以说刚才这个朋友，我认为他的分析说，这准备打保级组吧，意思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啊，再加上如果国安现在的外援不能成为球队当中的大腿啊，大家可想而知，一旦国安队对的是其他的球队，人家的外援非常给力。那这个中超球队有好外援和没好外援，那是天壤之别，完全是两支球队的感觉了。 嗯，关老爷这位朋友说，说说国安新外援的事儿吧，是真的吗？这我们还真不好说，一会儿听听天鹰怎么说吧。 嗯，是。另外这边呢，周大福也说了，指着一个巴坎布啊，没戏啊。他说调队伍的状态，说先调主教练的状态吧。但是呢，还是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说这一波人本来球队就少了大腿，少了主心骨了，感觉这个比利奇他有再多战术好像也很难执行下去。 永春堂这位朋友说呢，再续前缘其实就是一句客气话啊，希望以后俱乐部外援操作上呢还是要更加职业一些，少一点自我的损失。 对，确实这个外援由于之前啊中超的外援啊都是有一定的溢价的，就是比如说高水平的外援来到中超之后，他可能要的钱是比之前的5倍啊，甚至有8倍、10倍这么多的。你比如说原来广州队那扎哈维，包括这个上海海港的胡尔克啊，都是溢价非常多的外援啊，这是吸引他们的一个点。那现在中超球队你没有这么多钱了，投资进来了啊，人家首先比钱上边人家就不满意了啊。一般选工作啊都会有几个标准啊，第一是钱多，第二是事儿少，第三很重要， 老板好 啊。对，老板好，哎，你又补了一点啊，那就第4点很重要，离家近呢 啊， 对吧？ 所以这不奥古这个刚宣布完离开中超，这边就宣布加入自己这个曾经的母队啊，克林蒂安，这不就是离家近吗？ 对呀，所以说奥古的应该是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发展，哎，早就已经有了规划了。所以这边只是跟国安队进行了一个和平的分手，双方呢不伤和气，这确实是，谈感情该谈感情谈感情，该谈商业的时候谈商业，这句话刚才有个朋友说的非常对。另外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提到关老爷又补充一句说，国安本来对亚太呢就成绩是不占优，现在核心外援都不在，就变得更加的困难了。确实是，这个让我们有一点感悟啊，就是，中超的这个球队的水平，这么多年，在金元足球时代至少是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是我们国内队员普遍的提升了吗？ 这不现在都见真章了吗？ 对，好像并不是，是吧？那我们这个建立的基础很有可能就是超高水平的外援跟我们进行拔高。 嗯， 啊，是 金融街老哥不说，说的挺好，他说现在国安外援踢得像国内球员，国内球员踢得像中甲球员。 哎呦，是 很高的评价呀。 当然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看看到底谁能够在未来能成为这个国安队救世主啊，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球员特别厉害的，现在状态都非常的低迷。哎，这边导播已经示意我了，联系好了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啊，有朋友点名说天英必须得来聊聊今天这个球啊。天英，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天英这边周大福啊说，你给分析分析吧。另外还有朋友看到了说天英是不是之前又看好国安了，这场之前然后输成0-2了，你给分析分析怎么回事啊。 对，这场比赛其实可能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啊，包括大家可能看我的那个微博啊，前面我都写了，这场比赛之前我就特别不看好国安队的情况。然后这场比赛哈，因为这场比赛之前啊，就是在各个数据统计当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应该说国安队跟长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这场比赛国安的数据优势特别的小，特别的小，就是约等于呢国安队客场打长春的这个实力优势。我觉得国安队客场打长春，在常规比赛当中咱也变得可以赢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国安队有点危险了。可能那个看我微博的朋友们大家都看到我今天上午发的观点了 啊。 对，然后哎，应该讲从比赛过程当中看，我相信啊咱们各个朋友之间看完之后也是有点失望的，是吧？ 是， 大家会有点失望，会有点觉得挺别扭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跟大家感觉是一样的。 这个别扭的感觉是有劲儿使不出来呢，铁英你觉得？亦或是在整体排兵布阵当中呢没有发挥出某些队员全部的这个潜力啊，亦或是这个有没有说比如天太热了，或者是有这个留点力啊这种感觉啊，就没有全部的拼出来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觉得？ 我觉得从咱们国安球迷的角度上讲吧，大家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哈，我们在输的比赛当中，我认为国安球迷能够接受的是我轰轰烈烈的输，是吧？比方说我全场压住对手一路猛攻，就跟当年有一年国安队足协杯当中啊，我记得是踢上海，对吧？咱们全场压着申花队反复摩擦啊，反复的这种攻击，然后一直在压着他们打，最后申花队瓜林传了一球，一个偷袭，他们赢了。那场比赛其实大家反倒觉得没什么，输赢正常，我们全场踢太好啊，只是运气差而已。但是今天国安这场比赛，大家可能都有感觉，我们不是运气问题，对吧？我们是发挥的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好多这些球吧，丢的吧，你说真是被人打一世界波，咱也没话说。这种球丢的是吧？在这个乱战当中被人捅了一脚，乱七八糟丢了一个。然后这个中卫一上抢，身后漏一空当，被人过顶丢了一个。这种球大家都觉得丢的有点窝窝囊囊的。我觉得咱们国安球迷不喜欢的是这种感觉，就是窝囊囊的输的吧，总感觉就是这不是我们的风格，不是我们的特点，怎么就输了？ 对， 我认为咱们国安球迷是对这个东西特别不喜欢。 是，当然了，国安队现在缺少了大腿，之后呢，更多朋友对于球队未来的一个前景，不只是这个赛季了，包括未来球队建设，这说的就是奥古斯托在今天呢是官方宣布与国安解约。那双方呢就暂时的合作就到此为止了。我们都知道奥古是近五六年吧国安队的舰队的绝对核心的人物，天英就围绕他来舰队的。那奥古和比埃拉可以说是构成了这国安队中前场最关键的两个人，二人的组合。现在奥古给就是不在中超踢球了啊，人家回到这个巴西老家踢球去了。那想问一问天英，你觉得对于国安的这个未来的这方面的这个构建，那还得再找大腿啊，对吧？这个球队当中你必须得有舰队的核心才行啊，这个是不是就是比较难了现在？ 对，就是有两点啊。第一点是奥古这个事儿哈，奥古第一的确是走了，但是呢可能今天那个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包括呀我也问了一下奥古的团队，问了一下俱乐部，是这样，就是其实国安队给了奥古续约合同，而且是按照中超规定的这个顶薪嘛，给了他续约合同。但是呢由于奥古现在就是咱们知道疫情防控的原因，对吧？巴西这边呢就是一直进不来， 就是即便你给他合同，他也有可能比如说今年下半年明年一样回不来，等于你白给合同他也踢不了球，对于他对于国安来讲其实是一个两败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呢，奥古呢也就是说他没有接受这个顶薪的合同，然后他说他在巴西来踢。但是呢其实双方交流的非常好，国安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中国巴西以后这个恢复通航了是吧，疫情好转了，然后呢可以再来回走了，然后奥古呢在巴西那边呢如果说他发展顺利，我们当然非常高兴了，如果发展的不太顺利，奥古可以随时回来，俱乐部这边呢非常欢迎他，奥古也愿意回来。我认为这个呢其实就留了一个活话嘛，对吧？ 嗯， 双方其实不是因为说啊，其实很多的这种分手是因为什么啊，我讨厌你，我恨你，你恨我。其实国安跟奥古还不是，国安跟奥古，国安球迷跟奥古感情很深厚， 是 只是因为这回的疫情，因为我们隔着中间的隔着这个大一个大太平洋嘛，就隔着这么老远哈，我们挨不着，这实在是就是不能回来踢。所以说第一个我觉得呢，奥古能不能回来，我认为随着疫情的好转还是有机会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即便花就是第二我们也不可能再花当年引进奥古啊，引进比埃拉呀、啊、引进巴坎布这样的钱了哈，中国足协也不让。 对， 然后你花不了这些钱的情况之下还需要什么呢？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引进好的外援，但是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好的外援而不是超级外援。奥古、比埃拉、巴坎布这叫超级外援，这属于世界顶流，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球队，他放在五大联赛他都能踢上主力，对吧？然后所以说他是顶级球星、超级球星、正球星，不要想了，全世界明码标价，他就值这价，你不够这价就买不来。我们可能要在二级联赛，在这种不太著名的联赛当中去挖掘一些宝藏，比如说原来国安的那个球迷很喜欢的小魔仙巴塔拉， 嗯， 像这样的风格的队员是吧？然后如果说能够运气好，我们的这些这么多的经济团队能够引进过来，其实也可以。也就是说，超级球星，我们就 say goodbye 了，大家就彻底跟这些超级球星再见了。您能在欧洲五大联赛听得出来名的人，不会再来中超了。 嗯， 但是我们开始了这种刮彩票之旅，我们要再去试啊，看能不能刮到这个潜力之星啊，刮到这个没有名气的这种实力巨星啊什么的， 对， 只能靠这种方式了。 嗯，是，所谓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能曾经拥有奥古这级别的也不容易。你包括 对， 恒大也是这个肯定在怀念啊，就是这广州队啊。原恒大队也是在怀念什么保利尼奥啊等等那些人啊，你包括这个孔卡是吧？ 对， 这胡尔克那不大牌都是可以想见的，未来可能都会现在大部分已经离开中超了，还有一部分未来也有可能会离开中超。所以说中超的各个球队需要重新的丈量该怎么活，尤其是各支强队。天颖，我想问问你，就这个外援你觉得大牌外援的出走有没有可能造成中超的格局发生一点点的改变？因为万一哪个队突然来了一个特别靠谱的，一下成绩有可能就提升上来了，是吧？ 哎，我认为非常有可能。你看现在吧，即便国安拥有这种六七名国脚，其实你跟那些没有国脚的球队，但是有中轴线有仨外援也没名气，但是有仨外援你跟他踢你就踢得特别别扭。所以说就是在中国队员平均水平就这个情况之下，任何一个好一点的外援都会改变中超格局，这个是肯定的。 嗯，是，我们也期待着国安队未来这个外援刮彩票啊，能赶紧刮到一个500万级别的这个，甚至这一个亿的什么这个双色球的这个中奖的，能不能咱们刮着一个啊？也是希望天鹰，未来这边有朋友说了啊，天鹰继续也是你这个点评，还得按照原来的风格啊，这个确实啊，还得继续的啊，保持这样的风格。好好好，继续要看好球队啊，希望球队能够越来越好。好，天鹰，咱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里了。 好嘞， 下回再说啊。 好， 再见。 哎，再见。 好，还剩一分钟，咱们再说说大家留言吧。 是今天的两个话题啊，主聊国安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对，帝都老炮说了，不要讲客观，还是我们自己球员水平不行啊。他说，我们的媒体、球迷都要承认这一点啊。是。这个水平是第一位的。 Saddle 这位朋友说，打个升班马0-2，这比分太丢人了啊！这样下去就争第一就是一个歌词。还有说没奥古咱就不活了吗？就是啊，所以要内部挖潜。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状态都给调积极了，别像今天这场比赛踢的跟刚睡醒似的。 是， 这边还有东方之子也说了，那谁不走的话，说郭安永远没戏。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另外这边看，微博上面有好多朋友，长青他说了天鹰牛。这个感觉天鹰是不是这场比赛，提前在微博上的预测还是比较的准确的啊？也希望 好吧，让天鹰继续毒奶下去吧。 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准。好，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直播，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的是《东京快报》。 再会。